Hello， 第四节翻嚟，哇，黄生你真系识好多嘢啊，补瓦煲啊，镬都有得补啊，以前。 哇！我真系唔知，我试过玩烂咗个镬。 佢系嗰啲瓦煲咧，佢唔知点样搽一浸咧灰色嗰啲好似灰水咁嘅嘢，搽完佢，然后咧等一阵，佢又再搵啲，再搵啲铁线绑翻晒个煲去用得个。 我庙街嗰啲咧，即系总之见到有食公仔饭嗰啲咧，我见到有啲都系会咁样箍住。 唔系佢系佢唔关事， 本身都有。 佢一早就箍住佢嘅，佢就唔系补。点 解咧？吓，点解要连箍住先咧？ 会惊佢裂啊嘛。 煲煲下烂。 系啊，有噶，我试过噶啦，真系试过煲煲下烂。 其实有个，其实有个嗰个嘢咧，佢裂开嗰阵时唔散开晒嘛。 系 啊， 即系安全问题嚟嘅。 系啦， 但系你讲翻铁嗰个咩？头先话锅可以补， 用咩锅 都有补噶， 锅真系 即系穿窿嗰啲有得补咯。佢有办法补，唔知揾啲咩嘢补。以前喺街有得见噶，佢喺街边档帮你补嘅啫。 即系嗰间咩铺嚟噶？唔知 唔系佢街边档，唔系街边喺街个街噶，系啊系啊系啊。 咁都而家消失匿迹噶咯噃。 冇啊，而系以前染布啦，喺街度染噶。你条裤黑色，你甩得色啊？譬如着黑色牛仔裤，你染条裤甩色甩得唔好，咁啊孭住个桶咁啊，一边咧就个烧住一桶黑色嘅染料咁啊，即系令浸浸完俾咗你。 我未，我完全唔知啊！发现新大陆，好神奇啊！ 以前好多呢啲噶， 完全唔知，未见过真人讲嘅，即系 冇见过，更加冇见过。 如果嗰阵时有得留咧，真系成个过程拍咗佢啦，好神奇嗰个，可以帮你整。 而家净系最近，即系近呢几年仲见得到就系补丝袜，应该好神奇。 补丝 即系我经过见稿人哋写，但系未试过去补啦，即系通常都等。但系我真系觉得补丝袜已经一个好神奇嘅技术。 我自己补丝袜系落指甲油落去补， 唔系 佢点啊？一针一线缝翻佢。 即系我觉得而家就冇人去嘅，但系佢真系写到明。咁我觉得佢以前啲字迹系得嘅。我 internet search 过系真系得噶。 系啊，缝补嗰啲好多都得。 系啊，缝补嗰啲得。 专业嘅缝补补啦，真系。 佢补到咧，佢攞翻你，譬如你條西褲一定有個折口噶嘛，有一寸一寸折口多餘出嚟噶嘛，佢喺度攞翻啲布啊，攞翻啲線嚟補翻落咯，係好似嗱，其實你就近睇梗係睇到佢補過啦，但係咧你離遠睇唔嘔角嘅，佢補到好靚嘅，即係天衣無縫。 喂，因為而家睇嘢太平啊，即係咁講啊，我當你去 Uniqlo 度買個Heattech 嘅絲襪襪褲咁嘅襪體，都係79蚊。咁你即系已经系可以用两三次以上噶啦嘛，你会洗噶嘛？咁你点会攞去补啫？你分钟补嘅价钱仲贵， 系啊， 坐底廿几卅蚊啱唔啱先？ 系啊， 梗唔得啦！ 即系我即系咁谂啊， 系啊， 坐底十廿几卅蚊啦， 系啊。 所以有呢啲铺头 ，Uniqlo 呢啲其实应该叫 Uniqlo。 系啊 ，sorry， 我唔知啊，即系我比较我读咗你英文， 因为你日本人系。Q 系 两个，系 又攞翻分先， 系 两分。 Uniqlo 系啦，跟住积宝啊，系啊，晴天嗰啲，一讲呢啲就好开心。 我系叫冯宝宝。 其实我以前咧就喺街睇呢啲嘢，俾我妈打到只嘢咁噶啦。我喺度见到咁得意嗰度，咁你翻屋企话你个死仔咁间房学去边啊？我睇人哋补镬咯。即系补镬关你咩事啊？咁啊又中你咁。 你都喺街睇嘢咧， 佢真系喺个街度整俾你睇。 呢个我就未见过，我最惊系乜嘢咧？ 嗯， 汤田鸡，我谂起我就惊啦，而家 系 我点解即刻食竖起晒鸡，我仲可以接受。 以前好得意噶，嗰啲见到你阿叔咧，嗰啲衣裳足咧，而家冇人肉足啦。 有嘅， 衣裳足咧，你咪见到有啲金钱嗰啲圈嗰度嘅。嗰支竹啊，一个金钱咁啊印喺度咧，佢系揾啲火唔知点样弹咗个金钱出嚟噶，喺支竹度。 咩叫衣裳？ 即系晾衫竹啊，系啦。 佢讲紧咩金钱啊？我唔 佢嗰支竹咧，嗱而家包咗浸胶度噶嘛，以前冇嘅。以前系成支竹嚟嘅啫，但佢可以咧， 搭棚嗰啲竹啊嘛，系嘛？ 系啦，系佢可以咧，用啲火再吓，佢咪有块片嘅咧，佢可以咧烧咗一个金钱咁啊花烧喺支竹度嘅。 佢真系唔好听喎，依个我未见过， 好得意。 我见嗰时都系啲包胶咯，即系五颜六色嘅胶。 系啊，我屋企嗰啲咪 而家仲有嘅。 佢其实系攞 搭棚嗰啲竹，但 有 再去包一阵胶啫嘛， 有新好多， 系 好多真 系 好 远，但系嗰啲料系 啊一样嘅， 因为我住嗰度咧，有时我过去搵我老豆咧，咁我要经过，我行我老豆深水埗嘛，咁我大个嘴要经过嗰条咁诶大个嘴道，然后去到界人街交界咧，好鬼多啲铺头嘅，又喺度睇人哋点样整鱼钩啊嗰啲， 成日俾人打， 所以我成日俾人打， 佢真系唔识， 又睇人哋点样铸生铁啊，整棺材啊，做整遮啊嗰啲咧， 整棺材你都啱， 系啊， 喂， 棺材真 系 好香嗰啲木， 喂，梗系啦， 唔系紫檀，冇人用紫檀嚟做棺材，哇，嗰副棺材贵大佬，同埋紫檀木，紫檀边咁大嚿啊？ 檀香木得 啦，檀香木都冇咁大嚿，呢个咁木本身又咁大，佢又真系圆 有啲咩？唔系有啲香，我记得有一只系有，但我唔记得边只，真系香嘅，我喺上环经过闻过。 边个啊？系啊， 上环嗰啲 棺，真系闻到棺材香，真系啲树又好香噶，嗰啲柳树香。 真系闻棺材香。 唔系啊，你明啊？你经过嗰间，即系我嗰阵时去睇个中医咁，你日日去煲药噶嘛？咁下边就系 棺材铺。 即系以前嗰啲谚语系真系冇错噶，真系闻，你都闻到棺材香噶，真系香噶。 真系香好离谱噶， 嗰阵树味好香噶嘛，佢唔好天然噶，系你闻到好舒服噶。即系不过唔知会唔会想瞓咯。 其实我觉得即系人始终都有一次噶啦，咁我觉得冇乜所谓嘅。即系而家大个咗就唔惊嘅，即系我逢真嗰啲咁嘅嘢我都唔系好惊，因为始终都会有一次嘅，咁我都 accept 嘅。 嗱，你话如果呢啲咁嘅技术喺日本，佢一定就当佢国宝级咁样保护佢啦，系嘛？保瓦煲啊，保镬啊，保铜煲啊嗰啲咧， 而家仲有。如果你咁讲，有可能有，但只不过我哋唔识睇人睇唔到。 喂，你谂下人哋成本旧书可以翻新都得啦。 你知唔知道讲个笑话俾听啊？英国咧，西装你知噶啦，几出名噶啦，英国啲特使好劲噶嘛，系英国人系去翻日本度问翻佢哋，点解你啲西装做得咁靓？ 即系佢抄咗佢啲技术啊嘛。 因为日本人好中意传统，佢会尽量用人哋嘅最好去 弥补自己嘅不足， 即系佢 keep 翻住你个 即系保持系啦，保持自己嗰个水平之余，就会继续。 其实西装好易啫，买翻嚟递高嘅手， 其实 你递高嘅手嗰件衫唔会戚高啊，嗰件衫个价位就做得好靓。嗰个件西装一定唔贵唔平。 其实上海师傅都有嘅，香港或者系中国都有嘅，但只不过实在。亚洲嚟讲就太方便，而我哋香港真系冇咗传统文化。 我咪做过一件咯，僆仔，我居居中去嗰间铺头度，七几年啊，千二蚊人工。 喂，而家好平啊！我识有一间啊，喺湾仔啊，就唔知 佢做得好唔好先 ？OK 噶，上海佬嚟嘅以前。 系啊。 我唔记得七百零蚊两三件噶。 人哋真系可以做到那个袖咁样递高个手唔喐都唔喐噶，好靓。 唔系你都话我成日离地噶啦，啱唔啱先？咁应该都我都 OK 嘅。 系真系又冇揾错人嘅啫，呢条友又成日中文又唔掂，成日讲英文。 唔紧要啊，我哋翻译翻咪得咯。 市场啊嘛， 咁啊系。 咁间唔 我哋双语广播噶嘛可以。 嗱，我唔系全部，唔系 而真噶。 好啦，不如我下次我你又讲英文佢讲广东话，一个讲国语。 佢会哑咗噶，你要佢全程讲中文 咯。 但你要讲中文，佢讲嗰下会哑咗噶。 我会谂咯，头先你见到有几个位，佢应该谂，会定格谂佢个字叫乜咯。咁我嗱即系咁啦，唔好话我成日讲英文，讲完英文最多我即刻谂翻到中文，我即刻讲中文或者叫你哋帮帮手咯。你唔好咁话 我哋，我哋补佢。 系啊，我可以学噶嘛， 大家。 好冇啊！ 一个团队嚟噶嘛， 警告你啊！ 嗱，唔好反台啊，揿住先。 没有 money 咯， 揿住张图，冇反台， 没有啊， 冇， 没有。 你好民主嘅，冇。 对，我是主，你是民。 完咗。 好，我哋讲翻南澳先啦，你讲下啲讲去边 喎？有间咩？即系嗰一日前两日 做保王， 系。 都系环保啊， 都系环保嘛，系啊。 嗱，饮管佢讲咗啦，胶袋佢讲咗啦，咁大型电器啦，咁有间咧，我觉得几好嘅，咁你当我帮佢卖广告又好，乜都好啦，咁因为你屋企肯定有啲电器可以做回收嘅，咁佢叫做欧六宝，咁佢免费上门回收， 因为 even 你而家落去楼下叫嗰啲回收嘅话，佢上嚟都未必会收，即系分分钟会收你钱噶嘛。 系 我屋企有个队咗廿几年咁样落去回收，变得好少少翻上嚟。 变翻好细少少少，系嘛？唔系咁，你揾佢啲下一代去帮帮你填弥补翻得嘅。我又系抌翻文嘅啫。唔系咁呢个我觉得几好嘅。咁大家如果系真系有啲大型回电器嘅话，想回收，可以揾喺依间嘢叫欧六宝。 佢直情系上免费 免费上门回收。咁佢我觉得佢如果可以有得整嘅。咁佢整翻，佢会俾翻啲慈善机构啊，诸如此类嘅有需要嘅人嘅。咁、我睇即系暂时啊，我见到佢一间嘢仲系新啦，但系佢系政府认可。嗱，括住先，第一件事，政府认可，佢系咪真系有冇官商勾结啦？诸如此类，我唔理。 嗯 ，OK， 但系只不过我觉得佢个概念系几好嘅， 系啦， 佢个出发点好嘅。咁、我觉得就大家如果有需要吓，可以揾下佢咯。咁、帮得到手， 唔系 佢， 冇错， 佢， 佢系。 屋邨嗰啲咧，即使你而家嗰啲你掉啲大型嗰啲嘢，你都自己搬落去啦。佢而家直情上门， 有啲屋邨净好方便，先就喺个窗度抌落去。 雪柜 都冇啦，照抌落嚟啊！洗衣机 雪柜，唔系咁啊！呢个即系佢开头咧就话本来得大型电器嘅，后期咧佢连嗰啲电脑啊、影印机都可以。咁我觉得佢真系几好。 即系佢系讲明佢话佢维修好咗咧，佢会捐俾啲有用， 系 系，即系再基层啲嘅家庭， 系 系。咁我或者咁啦，我节目完咗之后，我放翻条 link 喺翻我哋个 group 度咯，咁可以睇得到边度咯，咁你知道边间咯，好冇？ 如果你横掂都你都唔要噶啦，咁咪上嚟俾翻啲有需要人呢、這个， 你又唔使自己攞落街掉， 系呢、這个概念系好嘅。 以前如果你搵屋企附近或者系怼住个牌写住回收嗰啲咧，就佢会俾翻钱你嘅、但系大部分而家咧就话收走 咧，好串噶。我试过一次咧，旧底咧坏咗电视机，跟住咧叫佢嚟收啦。以前啱啱 CRT 即系有 大牛龟好厚嗰啲咧， 嗰啲系 CRT 咯， 叫佢收啦，哇，俾佢闹翻转头啊！ 几年前啊？ 吓，几年前啫嘛，我呢个呢间屋主， 我好过你少少，即系我第一十年前搬，我仲有钱收啊 ，OK， 我冇钱收，冇钱收，仲俾佢闹，跟住咧，我同我妈咪两母女咁搬到只嘢咁样搬去垃圾房咯。嗰时就仲未有呢啲咧，我有上网做个资料搜集，睇下会唔会即系有得，因为佢其实系真系话审得好紧要啊。我如果你话冇乜嘢，我哋纯粹想换新电视可以捐俾人啦、啊。咁、但系个问题系又冇嗰间嘢咧，哇两母女搬咗只嘢，仲要俾人闹啊，俾我收埋。 通常嗰啲 CRT 嗰啲电视到你抌佢都仲睇到嘅，你 系 嫌弃佢太大嚿。 唔系啊，佢系咁 斩啊， 熄啊，突然间自己熄啊，好似有计时咁样样咧。之前睇到 湿啊， 最重点嗰个位佢就熄咗啊。 系， 但系我自我所知，以前我譬如换冷气又好，换雪柜都好，咁你同嗰间你买嗰间，譬如 for example 我去丰泽买咁样啦，咁你同丰泽喂，我有旧雪柜，你一定帮我抽。咁佢就肯做嘅，但而好耐冇买过雪柜就唔知啦。咁如果而家咁，其实你多口买一句嘅，咁你加入横店佢都要上嚟帮你安装噶啦，你都拆唔到噶啦。 而家通常买电器咧就帮你收走个旧嘅，佢又落送 有 啦， 唔 使唔使，佢包收嘅， 包埋 系啊，讲明俾佢听啊。除非你嗰度，除非你嗰度要咩啦，要上行楼梯啦，咩问佢系咪五百？ 阿 William 呢个唔系笑话嚟噶，两年前收旧电视，收卖六举五只手指，问佢系咪五百蚊啦 ？William 话唔系，五十蚊唔系。 我知啦，点啊？调翻转头，佢要俾翻五十蚊或者五百蚊个收卖佬。 William 话系嘛？ 唔要啦，唔收啊！ 黄生唔系，黄生真系佢好经典。以前做西装真系有个四四方方嘅下铺子装月饼，好靓噶。 我谂到个四四方方， 恤衫都系，恤衫都系搵个盒入噶。 cashew 嗰啲咧，佢突然间我谂起全盒啊。 唔系啊，嗰啲恤衫。佢都系揾个盒，你做出衫咧，佢会喺呢个袖嗰度咧，即系头尾啊，个姓同埋个名咁两个英文字噶嘛，真系 你有乜事啊？你咪写中文嘅咩？ 咁佢唔识中文嘛，大佬啊，佢唔会同你绣咯，个中文啊，未有中文绣花机嗰阵时。 喂，唔系喎，讲真，以前真系上海老识绣中文，我讲真嘅，即系唔系水里嘅，即系譬如我姓林咁样咁啊，即系写个姓，即系可以喺个衫袖度写姓林咯。 即系我以 前啲老师 系 讲起俾我妈揼咧，就喺北河街，我睇住嗰人喺度点样整旗袍， 童年嘅女士 点样做嗰啲楼咧， 咪有个 唔系睇佢点样做件旗袍啊？佢做啲楼咧点样？揾啲纸扇喺里边咧，然后揾啲布咧整个，然后屈个寿字啊嗰啲出嚟咯。 咁我想问，如果纸扇咗，咁点寿点洗啊？ 边个 咁咪会霉咯？ 唔使 干洗，唔系冇所谓噶喺里边。 唔使噶嘛？ 佢冇支纸喺里边又整唔到噶嘛？ 我听人讲咧，以前咧即系听啲老一辈嘅长辈讲啦，佢哋话咧以前咧做呢啲咧系咪嗰啲旗袍啲楼咧，直情系会有门嗰啲工业嗰啲啊啲女人咧，以前咧系咪五六十七十年代啲嗰啲婆仔定师奶？佢哋系会做咧，系整一对一对咁样去卖噶咯。 系啊，佢 好贵噶嘛，而家嗰啲。楼系咪仲有得？ 我睇下睇下点整，我再记住佢点样整咧，搵啲布，然后搽啲浆糊，慢慢屈出嚟噶，一浸一浸咁整，好搵手人工整噶。 哇，失传啊！而家呢啲真系， 唔系应该有嘅。我估上环即系嗰啲旧嘅地方，即系嗰个叫咩啊？中环咪有专系做旗袍啲朋友嘅，应该有嘅。 因为嗰啲年代咧就未有电啊，咁你见到嗰啲有人帮人洗烫噶嘛？ 不 过你即系烫衫唔系自己烫嘛，以前有啲人俾人烫噶嘛，咁嗰个女好坚嘅，个含啖水，轰 跟住炭嗰只 系啦，个烫都系炭，因为冇电噶嘛街度。 我谂我都睇戏，我就唔系佢讲我就谂 起事嗰啲。 系啊，即系唔系佢有两种嘅，有一种咧就咁样有个玻璃樽，然后咧就插支嗰啲咁样支帐喷水出嚟嘅，有一只即系搵下，有一只咧有个樽，然后搵个口吹，然后前面有个花洒咁。喷出嚟嘅咁 就喷落去 咯，即系落少生粉沟啲水咧。 咁你扎咯，加热嘅时候 唔会噶，佢隔条毛巾噶嘛，唔系佢、 哦、 开稀晒佢。以前啲衫咧冇咩噶嘛，冇拉浪噶嘛， 嗰啲米浆咯， 咁咪用嗰啲咯，嗰啲 我知道， 的确凉嗰啲已经系 咁嘢叫咩？的确凉咩嚟啊？ 的确良系只布质嘅名嚟嘅，嗰阵时话呢个布质 系咪嗰啲阿伯咧着嗰啲间条嗰啲衫薄身嗰啲咧，嗰啲哦， 即系以前条领咧就要烫噶嘛，而家就有快嗰啲。 小学校服咧，夏季校服都系用呢啲做噶。 系啊， 我以前小学嘅时候， 我冇， 所以我识呢一只。 佢就要后早期嗰啲系冇嘅，咁你要落少将生粉啊，沟水啊，烫咧佢特别起身嘅，唔系米水嚟嘅，系啊。 啊，几得意啊！真系唔 知， 系啊，你诶啲米水，你以前喂以前真系好环保啊，洗完米啲水留翻去啊，又可以淋花，又可以洗手啊， 洗面 淋花都可以噶。 唔系咧， 以前同阿妈 鸡蛋壳都可以攞嚟淋花噶。 唔系淋花，攞嚟做肥料咯，煨喺个泥度咯。 摆落去啲泥度咯。 边度咁多植物啊？喺屋企？ 咁 啊，边度咁多花花草？ 有噶， 有 花槽噶嘛？有啲屋咧， 有啲花槽。 以前同阿嫲住咧，阿嫲成日都系咧洗完米咧，就喺度。我三兄，因为屋企有三兄弟姊妹啊嘛。 嗯，哇！我哋啲观众 轮更制咁样咧，好似值一身。 我哋啲观众不停咁喺度暴露佢嘅年纪。 你做乜事？哇！提醒佢哋啫，你提醒佢哋冇人讲嘢噶啦，阵间。 冇错， 系喎。或者我哋迟啲真系睇下点样可以打一个封烟入嚟，可以一齐倾下偈。 系啊， 都几得意嘅。我哋研究 啊 ，operator， 我哋可以做到啊。Skype 系咪 Skype 先啊 ？Skype 定系 Facebook Messenger 啊 ？Facebook 清啲喎 ，Messenger 系最清系咪？ 唔系，我哋或者揾人研究下，睇下 Messenger 好定系点样，睇下边样方便啲朋友仔啊！ 我都话 Messenger 唔得咯，我哋用紧 Facebook 做 live 啊嘛。 唔系，咁有另外一部机啊嘛。我哋研究下先，依个迟啲先讲 技术问题，我研究下。 研究，因为其实我都几想同啲朋友仔啦，我哋唔好话听众或者观众咯，咁可以倾下偈或者会开心啲， 冇错， 即系多少少话题啦。 喂，以前我记得我哋啊，浆糊系咪用咩粉煮嘅浆糊咧？ 都话糯米粉啦， 系咪用糯米粉咧？自己煮嘅啫， 唔识，因为以前咧我屋企咧咁啊翻乡下拜山啦，好多年前噶啦。我哋嗰啲唔係有啲彩色嘅紙嘅，咁我哋嗰時我哋福建人咧，咁係龜係仲用緊祖墳嗰啲龜背色咧，真係見到太婆啊，佢係真係去煮一煲 嗰啲叫浆糊啊，然之后我哋咧细蚊仔啊好得意啊，跟住真系攞住你哋嗰啲咧攞嚟滗水冲凉嗰啲胶胶杯咧，每人 佢煮咁多浆糊嚟做咩啊？ 黐嗰啲纸咯，黐住个黐晒成个坟咯， 成个坟黐住 坟头， 黐啲彩色嘅纸啊， 红色嗰啲纸咧系黐住嘅，有啲坟头系咁噶，都唔会甩 水，差啲地纸糊拎 成个黐住佢啊， 唔系即系唔系多 攞啲彩色纸咧方形噶，即系我哋平时咪烧家衣咧。 嗰啲 色嗰个，嗰当布噶嘛， 系啊系啊， 七色布啊嘛， 黐黐黐黐 黐晒成个份啊， 系啊，就系攞住嗰个 手多啫， 系， 唔系啊，系屋企嗰个 习俗 习俗嚟噶，我哋就系咯，每人攞住一杯， 我就见到通常都系三四个位咯，但系冇你咁样咁恐怖， 生粉浆啊，浆糊用生粉浆米煮都得 嘅，糯米啊嘛，糯米嗰啲系咪有黏性， 用米煮咯，有人讲。浆糊唔识喎，真系我个年代就系记得我最细个玩浆糊就系嗰只类似白兔 嗰啲嘛， 唔系白兔头日本仔有个盖嘅咧， 真系好离地嘅几个贵嗰支嘢系嘛？ 蓝色盖， 红色粉红色嗰个好贵嘅咩？ 梗系贵啦，有啲好老土嘅咩？ 咁我初一齐用 两蓝色盖。 唔系啊，一啱有个盖吸落去，侧跟又懒，有个嘢咁样俾你拎佢出嚟。 贵啊嘛，木公仔 贵啊嘛，小姐。 咁我同我哥两个人用一样嘢，我觉得 OK 啦。 哇，你知唔知成几多钱一支嗰啲？ 好， 咪咯。 我个年代唔同啊 ，OK， 你个年代或者 我哋有 overrun 啊，大家。 系，对唔住。 我惊两个打交啊，所以即刻。 依系第三定第四啊？ 第四啦， 第四节啦， 第四节完 啦，第四节啦，我哋 好。 因为其实即系我哋嗰啲 wrap up 先，嗰啲其实环保喺香港。都系知易行难 嘅，即系尽量可以嘅，用少啲我觉得 OK 嘅。 我觉得源头减费咯，即系当你想去买一样新嘢嘅时候，你要谂下你系咪真系有呢个需要啦。一嚟，二嚟系你要谂下佢装住嗰样嘢，或者你用嗰样嘢分系啦，可唔可以用得几次？同埋你抌咗之后嗰分解嘅事，系咪真系有冇得分解咯？ 源头减费呢个大镬，呢个香港好多废人都唔知点样搞。 人呢样嘢我唔讲，但系我哋讲水，我哋讲得难听啲，我哋买完啲水都系咧嚟倒嘅，等做乜事我哋仲要环保啲水，我真系觉得好恶居，又唔起水塘，又唔整翻个咩化淡厂，海水化淡厂， 系 即系呢啲系真系一个 recycle 嘅嘢可以用嘅，咁点解政府唔做呢？啱啱啊？但呢个系我嘅见解啦，即系我觉得有好多嘢系后面嘅配套而影响到我哋肯去做。有丑恶嘅一面嘅香港政府，你会见得到咯。 系， 我希望下届系最好啦。 希望下届有一财爷可以即系考虑下做下呢啲，呢啲真系 唔系佢而家有盈余噶嘛？即系咁讲，佢哋话而家赚紧钱， 发咗啦嗰份咁嘅嘢。 我即系咁讲，我情愿佢唔派钱，你不如做好晒所有配套。 系， 咁我觉得仲好。 就呢样嘢就澳门人成日想讲，我哋唔使派，你唔好派钱俾我哋，你帮我整好呢条路啊，做 啲。你知唔知我个朋友喺澳门咧？ 佢其实佢。澳门人唔系好中意派钱， 因为惨啊！佢哋去医院咧，系个救伤车咧，系 office hour 先开工噶。 哦， 救伤车，我讲真，我 friend 入 九至六， 系啊，九至六。乜爹哋 Friday， 红人唔开，年初一佢个爹哋真系有啲问题，要拖白车。 喂，即系翻落，即系翻内地报警，唔好意思收工，十二点收工。 唔系，佢系救伤车嚟噶 ，ridiculous right？ 你真系。澳门唔系真系咁差啫， 系 咁你救伤车你都唔 识 ambulance 已经唔系 ambulance 啦， 即系我唔知道佢救伤搞乜咯，即系呢个即系笑话嚟 嘅，真系环保我哋都系想。唔系环保呢个概念系好嘅，不过咧 实行方面咧，真系政府啊或者即系相关团体谂下，即系成套嘢。 你讲都啱嘅，你买一样嘢嘅时候谂多谂，你有冇咁需要？ 其实我觉得头先你讲嗰啲叫做咩草咧，绑住啲 水草， 系啊 系啊， 我觉得 OK 噶。你横掂翻屋企都要水噶咯，你去街市一定喺附近噶啦， 系 啊。但问题而家你系唔识用啦嘛。 识噶， 唔系啊，好多新嗰啲唔识噶啦，你叫揸把秤都唔识啦，而家个都用电子绑噶啫嘛。 屋企嗰台仲用钉钉噶，即系 有个 有个秤砣嗰啲啊嘛， 有个 勾。唔系啊，唔系啊， 佢有两种人，一啲咧就系佢系用惯咗把秤，一种想呃秤先用嘅啫。 即系博你唔识睇啊嘛。O K 啦，算啦。 系啊，佢博你唔识睇啊嘛。 算啦，怀旧下 O K 嘅。 咁我哋今晚就差唔多，记住。 订阅我哋巴打台， 同埋 YouTube channel， 系咪睇我哋 YouTube channel？ 顺手睇埋啲广告， 顺手入埋我哋个 group， 系啦。喂，你哋有想咩讲？你可以嗰个，譬如你喂，我哋想怀旧一番嘅， 我有怀旧。佢搞唔掂啊！怀旧 边个啊？ 怀旧啊！ 我可以听噶嘛？ 其实我中意听嘅，但系大家就唔好怪我冇乜嘢讲咯。我可能会问啲好低能嘅问题，因为真系唔系我嗰代，我真系唔识就 系。即 系 好坦白，头先佢讲嗰啲我完全系唔识嘅。啱，我都个问题。 我到而家我都唔知道佢哋落街咧，唔系啱啱第一节讲咧，落街唔系拉住嗰个叫咩话？ 嗰个卖竹篮？ 唔系啊， 嗰个网口中 未见过都唔知咩嚟。 诶，咁我下次同你，我哋 po 上去，我揾到我 po 上去。 无所不谈嗰个角度， 系啊，唔系即系以前你穷就好难想象。喂，大佬，你去非洲嗰啲行几十几公里翻去， 我有睇七十二家房客噶，我都唔知嗰个喺边一度发 有七十二家房客一定有 系咩？ 有嘅有， 你冇留意啫。 有嘅有，以前面盘乜都系用嗰啲物质嘅，冇人用胶嘅嗰年代。 我等嗰张相， 有钱嘅用铜，有钱就用 铜。我同佢金记食嘢咪得咯， 系啦。 记边度啊？ 同 我啊，即系又远咗啲，咁啊，我哋呢集啊差唔多啦，我哋欢迎大家俾话题我哋讲嘅。 系啊，大家有啲咩话题嘅话， 同埋你上嚟一齐讲都得。 系啦，同埋我唔会用嗰啲咁嘅通啦，阿叔话你知，你又唔识噶啦，我就永远唔会用呢啲通嘅，我哋开心交，即系点讲啊，大家。开心 share 我同你讲， 佢都会认自己系阿叔咧， 系阿叔俾我夹嘅，唔觉意有阵时会俾我夹得到。 千祈唔好叫我阿伯，我真系会打人 嘅。 咁就差唔多啦，喂，过太钟啦，好啦， 再见，拜拜。